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提前了解我们节目的直播内容以及嘉宾的信息，或者是想跟嘉宾取得更深入的联系，都可以通过关注我的微博来找到我们的直播帖，此刻就可以来看帖子给我们留言啦，提前留下你关于美食的疑问吧。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看到今天的直播帖。首先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9月14日的0点开始，北京环球影城的门票正式开售了。根据去哪儿网的数据显示呢，开售半小时之内，中秋期间的门票不止秒光，无限次的优速通卡也已经售罄了。同时中午的12点，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北京展映也正式开启了线上售票。北京市发布通告，决定9月18日在北京市部分区域市民防空警报。南京市发布通告称，9月18日的上午10点到10:19全市防空警报市民。历时39个月的建设，作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配套工程，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噪声区安置房回迁工作已经启动了，8000多户村民将陆续的搬进新家。接下来请出今天的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茶食五味的主理人川静，欢迎川静。 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天呢我们要这个家庭料理10000个基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烤箱的慢烤美食。其实在今天说烤箱的慢烤美食之前，还想请川静再一次的跟大家，因为会有一些新朋友加入嘛，他可能会奇怪说，家庭料理10000个基本，为什么我们会花这么长的时间来讲烤箱这样一个工具，然后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美食都出自烤箱？ 这个要从我们上一次我们就聊嘛，就说这个烤箱，虽然是看上去是一个西方的一个烹饪方式，但事实上呢它离中国人的生活并不遥远。它最大的好处莫过于没有油烟，然后呢而且呢任何食物都可以通过烤箱来制作，不仅仅是我们以为的饼干呀，就是甜点，像鸡鸭鱼肉这种荤食，还有素食，我们都可以通过烤箱来实现。所以而我们之前其实讲的都是普通的烤的一些，就是在烤箱里面要注意的一些小秘籍小配方，但我们这一期 以及上一期其实咱们就开始进入了这个慢烤的这个话题。 嗯， 慢烤呢顾名思义就是用很长的一个时间然后来细心烹制一个料理。但大家又说啊，慢烤可能是不是不适合这快节奏的生活啊？我想就是这个大家就是可能误会慢烤了。慢烤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完全可以匹配你在周末或者就是闲暇的时光，你做别的事情，你只要把它按照我们教的一些秘籍，已经处理好的食材推进烤箱，然后设定一个时钟，然后到了时间你把它取出来就可以了。 嗯， 所以它并不耽误时间，也并不阻碍我们日常的正常生活。 嗯，我们想要持续的跟大家来聊烤箱的慢烤美食，主要也是刚才川静说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烤箱这样一个工具，它本来可以成为我们家庭很好的一个陪伴式的美食的工具，但是在绝大多数的家庭当中，烤箱好像就变成了啊买的时候很激动，然后回来之后就闲置的一个物品。我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跟大家讲烤箱到底怎么用，然后怎么样可以辅助你，让你的效率更高啊，然后招待朋友的时候更简洁啊，你自己内心不会有对太大的压力。这个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大家的烤箱变成了买的时候兴高采烈，然后买回家之后试了两次说也不咋地，然后就跑到这个闲置平台上面去卖掉了呀，或者是挂上去了呀，然后真的就在家闲置起来。不希望大家的烤箱闲置。另外呢，川静刚才说的，不要听到慢烤两个字就说哎呀，那我周末也没有时间啊，我平时那么忙我还要等他吗？不是，恰恰是多了一个帮手的这种感觉。大家可以去回听我们之前每个月其实在一个周二啊，基本上都是上半月或者月中的时候吧，大家可以到听听 FM 上面去找我们节目的回放，然后呢看到一万个基本这个系列里面我们都会写标题，大家如果对烤箱很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回听以前的节目啊。这是特别给新加入朋友的一些提示。微博现在来跟我还有川静聊天的方式呢，依然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然后看到我转发的茶食五味的官博，今天有特别给我们六图。哎呀，这个我们小熊说一看美食双眼放光，酸甜苦辣想要尽尝，简单你就说这美食六张图你都想尝一尝呗。好，他说鱼虾肉蛋蔬菜在旁要与家人共同分享。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慢烤美食，真的很适合家庭来分享啊。还有凤凰同学也是看到好吃的心情就美美的，美食万岁。好的好的，你们都是吃货我已经感受到了。微博可以提前来看图，也可以给茶食五味的主理人川静留下你想问的关于烤箱慢烤美食的问题，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可能是图片当中他看到有西红柿这样一个食材，而西红柿被烤了之后会不会更甜了？另外就想问一下，营养物质会流失吗？ 首先先回答这个营养物质流失的问题哈。你像西红柿如果生吃，它是有含多种维生素 C， 但是这种维生素 C 和其他的维他命元素呢，在生食的时候只会被我们吸收部分。所以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就是因为我也不是科研人员啊，我只是从这个文章获得的某种启发，就是说你像我们中国饮食大部分是讲熟食的，就是哪怕是蔬菜它也就不像西方人就随便洗一洗然后拌个盐啊什么的沙拉什么吃生食，咱们中国人还是比较讲究吃热的。那热的西红柿据说是哈，它这个营养物质恰好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就如果想美白的朋友，其实在那篇文章里，他至少这个研究报告是说吃熟的西红柿炒鸡蛋比生吃西红柿效果还要好。所以当时我就有点就是说其实挺跟我们日常听到的一些广告的说法不太一样。我虽然搞美食，但是呢我还是相对而言就是相对希望能够通过更多的学习不断的探究到底哪个是真相。所以呢，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一番话只是给大家一个思考的范围，就我们不要一上来就认定某一种肯定是对的，而某一种肯定是错的，我们先保持开放。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西红柿在这个烤箱里会不会变得更甜，肯定风味会产生变化，就是在任何食材上 就只要温度一变化，它的风味酸甜苦辣，它的这个确实就让我们舌头感受到那个口感都会发生变化。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要是对食物敏感或是对味蕾就是保持某种这种探索欲的话，可以尝试尝试在烤箱里烤出的西红柿，尤其是通过我们慢烤。之前我们讲过慢烤的原则，首先第一是120度以下长时间烘烤，这叫慢烤，这是它的原则嘛。在120度以下，我们这个烘烤出来这个，西红柿它的味道是怎样？大家可以不妨尝试一下。 之前大家担心，确实是被包括我自己在内啊，很长一段时间被一个我们固有的思维。 就 不能说误导了，对，就是固化了，就会觉得哎，那这个食材嘛，它西红柿本身它如果不加工，它是不是这个营养物质就最丰富最容易被我们吸收。我们现在也不绝对的说，因为像川景说的，我俩都不是什么科研人员，不绝对说是不是加热之后你更容易吸收，你吸收的多少，这成倍啊还是怎么着。但是如果好奇，哎，都可以再去了解一下，对吧？找到更专业的人士，比方说真的是这种营养学，然后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数据给到你这个报告啊，这些文章其实我们在很多的科普类的网站可能也都是可以找到的啊。好，这个是西红柿的问题。另外呢，我们的冰素火同学有私信我啊，我是想请他评论区问一下的，但是他现在因为私信我了，我就还是先替他问，如果他待会儿评论区补充了的话，我们就再来回答细致的问题。他说我想问问川静，烤箱做烤串儿怎么样做会比较好吃，上一次为了吃烤串儿把手烫了一个印子。 烤箱做烤串好好吃，就是如果说我们在慢烤的环节里适合做一些素食为主的，如果说你在慢烤的环节也需要增加一些荤类的，比如说羊肉串、牛肉串或者鸡肉串的话，就把烤串穿好以后，最好是用那种金属的啊。现在我看宜家也新出了好多那个适用于烤箱的那种，就是烤串，真的是金属签子。然后它还可以反复多用，每次都可以洗干净了收纳起来，下次再用。然后拿那个金属的穿子，然后把签子把这个食材穿好了以后呢，然后先放到煎锅去，先煎到70%熟，就表面有点熟，但里面肯定还没有熟透。这个时候把它推到烤箱里去烤，真的很好吃，比那个就是我们要用那个炭火去烤的，我不能说它比它好吃，但至少是两个风格。炭火烤吧，会有一种烟熏味道，很迷人，但是烤箱烤的就是细嫩多汁，然后如果你先煎再烤的话，还会外表有一层酥酥的感觉。 那我们要把握的依然是我们把这个汁儿调好，是吧？就是适合家庭成员口味的这个汁儿。另外就也是就是这个温度把握好就行。 腌制，如果是肉的话，要先要腌制，拿盐和酱油和这个香油，就是这个放的顺序也是盐、酱油、香油三个顺序，然后腌制大约至少半个小时以上，然后你穿到那个签子上，然后开中大火，然后先两面煎一下，煎到就是7分熟，然后推到烤箱里去烤。 好了，我已经直播间里边有味道了，就有对有香味了，有香味了。但是就像你说的，我之前用没有做成串儿啊，但是我用我家的烤箱，因为现在就是某书啊或者是某音上面啊就特别多烤箱美食嘛，然后我就用烤盘，然后垫上锡纸，而且还特别用了上次川静告诉我的方法，怎么判断。不就是锡纸，就是怎么判断锡纸哪一面是用在里面的，它才不粘啊。对，然后我试验了一下，就是烤比方说肠啊或者是就是蔬菜那之类的，然后刷上一些汁儿，你调好的那个汁儿，真的非常的美味，而且又很简单，就你都把它码在那个盘子上就行了。 对，而且就是还就是说女生，比如说你手头还有其他事情，比如说当然你不是妈妈了，就有些妈妈就是其实生活还是挺辛苦的，她又要教小朋友写作业，然后又要去顾及其他的家事，然后她还要把晚餐做好，其实我觉得烤箱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对吧？ 对。好，我们的月亮同学铁粉也在微博上面说啊，说对，有烤箱的确很方便省时间。我一般都是烤箱做肉， 同时呢炒蔬菜，这样的话呢菜也好了，肉也好了，同时进行。 嗯，好聪明，就是要这样。所以烤箱就等于多了一个火源，然后你省时间省力气，而且一旦有了经验以后，烤箱基本上不会失败，就烤箱里的这个菜不会因为你可能走神啦或者什么，因为它毕竟是设定时间了，对吧？ 嗯，很稳定啊，发挥很稳定。 对对对，发挥很稳定。 我只能说刚才这位月亮同学你很会生活。好了，关于烤箱的美食，大家可以继续的在微博上面来提问，我们待会儿呢先来讲一讲今天想要讲的这一期的慢烤美食，然后再穿插着回答大家的关于烤箱美食的问题。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的微博。好，今天我们要讲的慢烤美食是蘑菇。 嗯，原因其实很简单，就这个季节好多人就已经在朋友圈说，哎呀，那个朋友寄来了一箱松茸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啊，然后还有什么一些本地的蘑菇啊，很多呀，吃不完啊。然后呢，我写这篇这个文章的时候，其实我在想，除了吃松茸，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好吃的蘑菇，比如说最最常见的香菇，其实就特别适合作为烤箱料理。 嗯， 然后刚才大家就是看到的图片二，那个上面盖了那个芝士片和那个西红柿的，其实那底下就是一个大的香菇。 啊，就是香菇是，就是托底的，有这种感觉。 对，香菇托底。 嗯， 然后在那个西红柿上面还撒了一些调味和香料。 嗯， 啊，然后推进烤箱慢烤。其实烤出来以后那个鲜呐，就是你说要跟肉相媲美的话，我觉得可能吃惯了肉的那种油腻感，再回头吃素的时候觉得很清新。 嗯， 就很就是很丰，就有一种很丰腴的那种口感，因为这是底下那个蘑菇给你的嘛，然后再加上一些香料和这个番茄的鲜味，我觉得还挺满足的。 这个做的过程我们要再说的详细一些吗？会更方便大家操作吗？另外呢，就是我在想，为什么会今天要特别讲蘑菇，是因为川静也在茶食五味的公众号上面特别写了，就是蘑菇尤其是香菇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就是可有可无嘛，然后也没有那么好吃嘛，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包括我自己，我就没有那么爱吃香菇，我就是觉得好吧，味道也就是那样的，肉肉的嘛。 那是因为没有经过烤箱，没有浓缩它的鲜味。其实香菇的鲜味和松茸，我觉得只能说松茸的金贵是由于它金贵的松茸是无法人工养殖，而现在的香菇很多都是人工养殖的，所以在鲜的这个程度上好像是弱了一档。但事实上大家也可能不做料理的人也不知道，松茸现在也有很多市面上的松茸是人工的。 但 它也不是纯天然， 这个能买吗？那 能买呀，能吃啊，它不是不会说是，只不过是它的味道已经滑下来了，就是确实是天然的好吃，但是天然的长得慢呀，量少啊， 价格也更贵呀， 而且我们又不是大门大户，哪能天天都吃松茸呢？ 现在有人工的这个部分，就是让我们变成了大门大户了，是吗？ 假装大门大户，但是咱话说来，咱说正经啊，就说其实香菇在早些年间，在尤其是我们现在就感觉好像就是觉得松茸标榜了什么，香菇只是寻常料理，但其实在真正的古籍里面或者古典的这个食方里面，香菇的这个价值跟松茸其实是同等的，两个人同等都得拔了那个头筹，就是菇类里面最香的。你想要问它为什么不叫别的菇呢？它为什么不叫白菇或者肉菇呢？比如说你觉得它口感肉肉的，它为什么叫香菇呢？就是因为它把所有的蘑菇里面去 PK 的话，它用香气战胜了其他的蘑菇。因为它最有这个香味的浓缩及大成者就是香菇， 它最配得上这个名字。 对，它就跟它的名字，它的本质和它的名字是很贴切的。 而松茸其实只是告诉你了这种菇类它生长的环境是生长在松树的底下，这叫野生松茸。那现在人工松茸就是另外一种说法了嘛，就是它有用一些松树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培养皿吧，它里面搁了一些松树的木杈呀、木屑呀，或者说一些松枝啊，然后搁在培养皿里，然后把这个松茸的这个菌放在里面，就跟咱们种其他的植物一样，给它种起来。 嗯， 那也叫松茸，但是两个长得吧有点相似，如果不干美食类的，可能容易迷糊，但是价格上也差了很多，而且味道上确实也有天壤之别。 今天我们也是要告诉大家，就是香菇之所以叫香菇，我们就还是要发掘它的 真正的对特性 内涵。 哎，对，它原本它的学术名字叫香蕈，就是蕈子嘛，就是蘑菇的意思，就是所有的蘑菇里它是最香的。所以呢，其实本来是一个贵族的，结果就是不知道怎么近现代以来就越来越频繁。然后平房也挺好的呀，平房让我们跟他更亲近了，然后我们平时经常会能见到他，但是人就是这样，就经常能见到的反而并不以为然，然后就又把它疏漏了。但事实上这个蘑菇真的是好吃的里面它算是一份子吧，很重要的一份子。你像那个日料里面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些那种特别高档的料亭，然后他们一上来会先给大家提供一碗那个就是高汤，其实不叫高汤，他们就会取各种名字吧，是一碗汤，基本上原料就是这个昆布，然后这个那个鱼片和这个蘑菇，就是香菇干货，然后他用这个来作为基底来去熬的。所以事实上其实也是取自于香菇的这个香甜。 好，这个香菇我们以前可能还是吃的方法呢没有真的发挥出它自己的这个内涵。那今天你会特别给到我们的这个菜单菜谱，对，算是秘籍，这个中间的亮点应该是土豆泥是吗？ 你太可爱了。 这个真的，我反正我没有吃过把土豆泥放在香菇上面的这样的一个， 然后放在香菇上面，然后还最后在上面再撒一点那个芝士碎，然后推到烤箱里面，然后所以它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和细腻程度和它的口感层次的变化还是很丰富的 啊。好，那今天我们也给首先呢大家也可以去想要了解具体的这个食谱啊菜谱，你说我记不下来，你就去关注今天我微博转发的茶食五味的这个四个字公众号就可以了。但是今天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说一下大概需要的食材和大致的一个制作的方法。 对，就是大概我口述一下吧，可能口述大家如果记不清楚的话，就回头翻一下那个具体的文章啊菜谱啊。就其实需要的东西并不多，就尤其是这一道菜，大家可以看到我图片里六个图里应该是放在了，我看第几个，第五个图，就是下一栏的中间那个，就是这个做完的样子啊。就是我们事实上只需要买那种个头大一点的香菇，如果说你能买到花菇就更好了。然后有人就问香菇和花菇的区别是什么，就说花菇呢 你都会自问自答了呢。 因为我知道可能大家会迷惑，因为如果不了解这个，确实大家就觉得这名称嘛就很好像故弄玄虚似的。这个花菇呢事实上就是你看我们去买干货香菇的时候，我们挑的时候就挑那个香菇上面有裂纹的。你记不记得有时候老些年间有点懂的人就说，哎，说这个很香，是因为那个的原本新鲜的我们叫花菇，然后呢没有裂纹的叫香，就是鲜货的时候叫香菇，是这俩是近亲，而这两者相比呢，花菇的鲜货比香菇的鲜货还要香。 就是它虽然很近，长得也很像，但就是有细微的差别，就让它变成了两个不同的品种。 对，就在那个花菇，就是在它那个伞衣上有那种 白白的很宽的裂纹。 嗯 嗯，而且呢花菇呢很肉感很着实，就是它比普通的香菇要厚一点。 嗯，就是更肉。 对，更肉。 嗯，更可爱。 是大肉菇。 嗯，好。 然后所以呢尽量就是挑香菇或有花菇啊，如果你说咱就是没有，咱用这个鹤菇或者是那个口蘑也可以代替，只不过它个头很小，那在烘烤的时间也要相应缩短。我就先说这个用香菇和花菇做的这菜谱啊。 嗯， 然后呢你挑选完了以后回家以后千万不要泡在水里洗，就用流动水冲洗，快速的冲洗。实际上其实像蘑菇类的，它就是除非那种纯的那种天然的，它里面上面会有一些松土，就是土渣渣以外，嗯，普通的人工的话基本上它其实没有特别的那种沙土，那你用流动水快速冲洗可以防止这个蘑菇里面含了特别多的水分稀释它的香气。 嗯嗯 嗯，然后洗净以后呢你还要准备橄榄油，少量的海盐，然后和土豆泥。土豆泥最好就是家里买，秋天的土豆特别好吃，买一点土豆然后在那个蒸锅里切成块，把它蒸成就蒸熟了以后拿叉子自己捣成土豆泥。 嗯，不要买成品。 对，不要去买成品，因为事实上成品就是尤其经过冷冻你再解冻，它那里的味道很杂，就是已经不香了。 嗯， 就已经早就失去了土豆泥的本心。 嗯， 就死亡的土豆泥。所以就是 没有灵气的土豆泥。 对，没有灵魂，我们不要它。 嗯， 我们就要现蒸一点土豆，就是你在洗花菇的时候就把土豆切块搁在蒸锅里就好了。然后蒸好的土豆泥和上一点这个青椒碎，一点海盐，一点这个香草，然后把它放在这个香菇的里面，就是香菇倒扣，然后填平香菇，然后撒上一点芝士碎，给它推到预热120度的烤箱里啊，上下火同时预热120度，然后把那烤箱的烤盘放在中层烘烤30分钟到40分钟， 嗯， 就可以取出来了。然后撒上，再撒一点香草，再撒一层芝士碎，然后再烘烤15分钟，你就可以得到那种非常美味的一盘那个烤香菇。就是 第一遍这个烘烤120度，它是为了让这个土豆泥和香菇产生一个化学反应。然后第二遍的烘烤是我们后加上去的这个碎儿，它可以发挥作用。 对，就后加上去的这个短时间就可以让那个芝士变得，就是那个不是爱拉丝嘛，很多人喜欢吃拉丝的。 嗯， 对，就搁不同的芝士，就是所有芝士其实都可以。然后那个比如说帕马森，什么马苏什么那个都可以，只要是芝士它都有不同的味道，不同的功效，你这个就是随意。 嗯， 这个可以随意发挥。包括香草，有的人就是我想搁香叶行不行，可以，我想搁香芹碎行不行，可以，都可以。 嗯 啊，有人非得想我想搁葱可不可以，也可以，你喜欢吃这口也没问题。 嗯，就是看你的家庭成员更喜欢什么样的最后加上去的这个调料。 对， 但是这个芝士碎儿，我最近吃了一个炸鸡，它就是外面裹了一层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太美味，但是也太罪恶了。 啊，还好，其实芝士少吃一点还可以，其他就奶制品嘛，对吧？ 啊， 跟你喝一杯奶其实没太大差别。 哦，太好了，就是我又得到了一点心理安慰。嗯，这个真的就是我。哎呀，我现在听川静的描述，包括看到我们微博上面啊，还有茶食五味的公众号上面的这个图，我就已经觉得香菇也好，花菇也好，它已经本身不是自己了，不单单是自己了，而它更多的是有一点承载了这个美食，然后承载了土豆泥本身的这个灵魂在里面的感觉。 哦，所以其实你喜欢吃土豆泥。 也还行，这两个我都是正常及格分，但是呢，它加在一起就让我很期待，因为我没有这样吃过。 那你看一下，其实像秋冬天的食材，比如像秋天现在茄子也很好吃，土豆也很好吃，然后像小南瓜也很好吃。如果你喜欢吃土豆泥的话，你要不介意主食配主食的话，你就是小南瓜挖开了，然后把那个帽子切开，然后里面挖一点，就是深度，然后放上土豆泥，然后放上茄子，然后放上青菜，比如说西葫芦，然后或者小青椒，然后再放上啥，然后再放上点芝士，然后也烤，也很好吃。 这个因为它那个小南瓜只是把小帽子去掉的话，它本身这个容器也很好看。 对呀，然后烤完了南瓜一切还挺漂亮的。 好的，秋天的茄子土六也算是我们今天慢烤美食当中茄子的一个。 对，茄子其实烤起来特别的细滑，当然要选对茄子啊。比如说这个就一张图，这个茄子就是那种胖胖的长条茄子，就日本人很喜欢那种胖的长条茄子。 又来了，所有的食材肉肉的都很好。 对对对，然后那个咱们中国人南方人喜欢吃那种 细 长条 的， 对，那个茄子就是有点过于细嫩，然后炒着比较好吃，烤的时候有点经受不住这个烤箱的这个压力。然后咱们北京人爱吃的那个圆茄子，它就比较适合切大片，切成大片以后然后在烤箱里烘烤，那个它的这个韧性也是还能经得住烤箱的。 这个是因为你要进烤箱要慢烤，然后你需要它有这个韧劲儿，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是这个细长的茄子。确实就是我在南方生活的时候，就它就炒一下就很美味了，很入味。 对对对， 很适合炒。 可能跟南方人一样长得很细呢。 好了，我现在就是可以安心的去吃芝士穗了，不用担心不再细嫩。这个在茶食五味的公众号上面呢，我们会延续这个慢烤香菇的。川静也说，如果喜欢掌握了刚才那个菜谱之后，如果有喜欢其他的品类的话，就可以随意发挥了。像意大利风味香菇披萨、素食香菇汉堡。这个发挥我觉得也都很美味啊。 真的是很美味啊。然后事实上其实你说那个烤箱就披萨就可以在家里自己做呀，就是之前朋友来了，然后我们还一起操作，就大家都觉得又好吃又好玩，就前面的前半程就很开心，后半程哇竟然这么简单就做出来了。所以烤箱真的是一个可以给家庭生活带来无限乐趣的这么一个厨房好帮手。 而且你看这个香菇披萨，我看图我的感觉是也依然是以比较大的这个香菇，就是直接作为，你就想象一下吧，像那个披萨皮儿，把它当披萨皮儿拖着那些食材 当面饼用。 素食香菇汉堡，这个是很适合大家不想要吃大鱼大肉呀。 是的， 然后小朋友是吧，你还可以跟他说你看这是个汉堡，这 关键是小朋友要一操作的话确实他就有兴趣吃了，就是小朋友是很好奇，然后他因为好奇心而操作，然后又因为自己操作了所以觉得格外味美，所以他就吃了好多就是素的，不会整天吃肉，整天吃肉孩子也会是吧，身体也会 不太，对对对，不太好，不太均衡。而且呢现在的小朋友确实因为他们可以接触鱼肉啊，这个机会太多了，所以呢就有一点点饮食方面的不均衡啊。好，今天呢我们这个慢烤就以香菇结束了。其实刚才冰素火同学也在评论区说了，看到你发三文鱼啊，他很喜欢。这个鱼的问题包括慢烤的鱼的系列我们就可以放到下一期再跟大家来说。最后呢我们回答一下这个冰素火同学，他说想要再替他问一个问题，因为他说他的评论区评论下沉了啊，怕我看不到。他说想问一下川静同学，蒸烤箱实用吗？可以入手吗？ 蒸烤箱，因为坦白的讲，就是我以前是就几年前吧，我的经验是蒸烤箱不如烤箱里直接放水作为水浴法， 去来烹制食材。但是坦白的讲呢，我现在知道这科技的发展真的是日新月异，所以有一些好的品牌呢，它把这个商用的蒸烤箱一体做得非常的适合在居家环境里使用，所以我也不排斥。因为蒸烤箱它就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功能，它可以让你的食材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迅速的，比如说蒸鱼就可以用蒸烤箱来做，就是它比那个在笼屉上去蒸鱼它要更加能让鱼肉的那个就是细嫩。但是蒸烤箱有一个小小的缺憾，就是它的这个料理的这个适应能力，由于它过于专精，它可能又不太适合做其他的了。 嗯， 就是这个可能是，如果说你要有这个条件的话，就是蒸烤箱一个，烤箱一个。 啊， 就你都可以 配合起来。 对，要是如果说你条件不允许，那就先保守的先用烤箱，然后如果想用蒸箱功能的话，就是你把食材推到烤箱的一瞬间其他都不变，然后你拿一个就是一个深一点的器皿，一定别拿玻璃啊，就拿那个就是深的大碗，咱们吃面的那种碗，然后装上热水，然后一起推进去，其实就是蒸烤箱。 哦，就是你不用说专门的去买一个蒸烤箱。 是的，因为蒸烤箱它那个水蒸气也就是100度，那你直接比如说烤箱预热200度，然后你放进一个100度的沸水，就是盛在碗里面推进去的话，其实它就是蒸烤箱的就是这个功能，没有问题的。所以普通的人家 不需要再配一个。 对，如果家里你已经有烤箱了，很好用了，那你就根本不需要升级蒸烤箱。 明白。而且如果说你原有的那个烤箱，第一好用，第二你已经很熟练了。 对， 那我们就用穿镜这个方法。如果你现在烤箱也还没有入手，蒸烤箱也没有入手，你就是非想试一试，我觉得好像也确实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啊，就你用的机会没有那么多啊。好，最后的最后说一下小儿一见的评论啊，说，哎呀，我要说一句啊，今天的节目很适合边听边吃炸鸡，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裹了芝士粉的炸鸡，让大家有这个说听着听着就饿了。另外呢，哎呀，川静赞美主持人的语言真的是润物细无声，怎么了？是说茄子那段吗？ 那我自己都不知道，看来就已经咱俩是老朋友了嘛， 对， 没有刻意赞美，但是每一句话都说到心坎里 了。对，就是完全懂了。然后你们作为我们节目的铁粉也完全懂了，是吧？川静自己都没有觉得，哎，这个茄子怎么就润物细无声了啊？你们都已经听出来了。好的，好的，就像烤箱一样吧，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用法，对不对？你们听到这句话，哎，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没有关系。我们的节目就传递一个基础的菜谱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变换出来适合你的家庭成员、你的好朋友口味的烤箱美食。好啦，那我们非常期待下一期的一万个基本当中慢烤系列的烤鱼啊，终于要到烤鱼系列了。那我们就跟川静再约时间喽，谢谢。 好的，谢谢大家。 哎，再见。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想要进一步的跟茶食五味的主理人川静取得联系，跟他研究一下烤箱慢烤美食的话呢，欢迎大家到微博来找他，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看到我的微博，看到今天的直播帖，我转发的那条微博可以找到川静。另外呢，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就会发明天的点歌帖了。虽然有朋友提前来私信我说明天想听到什么歌，但是方便大家很公平的来看到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在节目大概4:30呀，或者5点再到我的微博来看一看点歌帖，在评论区提醒我一下好吗？之前我前几周答应你们的落下的没有播的歌，也麻烦大家到评论区来提醒我一下。明天下午你的故事谁的歌，再见喽。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 如今的你我他自己一下，留给最美的年华。夏有清风，春有百花，用时光泡一杯茶，淡淡如流水，洗去繁华，只有美丽是自己。 发梢掠过脸颊，骄傲的爱自己吧。夕阳西山挂，独自下午茶，泡沫漫漫画，思念在发芽。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时间偷走了四季，你是否忙碌到丢了自己？让我们一起在绿瓦红墙、柳树青苔中留下美好生活的记忆。乐享下午茶，每周一到周四下午3:20到4:00，让你在车水马龙中洗去一整天的阴郁，在行色匆匆的人群中找到那个特别的自己。我是江夏，我在乐享下午茶等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